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我们从723面看起，最后一行，从723最后一行，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从这里看起，云：三世一切诸佛皆无所有，唯一自性。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皆为心量随顺人，我们看这一句这句的意思很深，这是世尊随顺真谛而说这是诸佛的境界，不是凡夫境界首先告诉我们，三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皆无所有，完全否定了，这是多么吓人的一桩事情学佛学了几十年了，佛没有了，所有宗教里头不会有这种说法的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从哪来的呢？心性是别的，这个道理要懂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的。心是自己的心，识是自己的识，我们自己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是一个心，真心没有两个，整个宇宙是真心变现的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就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一体一个心同一个心性变现出来的设法界迷失了真心，都用了个妄心，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也是共同的真心多大了，阿赖耶也是多大，他迷了吗？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就是莫那识，莫那识执着我莫那识有我有你有他就不一样，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把真心比喻大海大海里头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波浪，这个时候叫真心，被染污了，起了波浪了起了水泡了，这叫妄心，真妄是一体。妄心里面起了水泡，佛就用这个来做比喻这个水泡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个体，坚固执着水泡是自己，不知道大海是自己，不知道大海的许许多多水泡还是自己。 不知道。十法界的众生呢，就是这么一个境界。如果水泡破了，才知道整个的还是自己。水泡破了什么？破了什么？我执放下了，法执放下了，这一放下了，就成佛了。你对于一切法的看法、想法，就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你知道整个大海是自己，大海的所有水泡也是自己，是自己在迷的状态之下出现这种现象。水泡不妨碍大海，大海也不妨碍水泡。真心虽然是空寂，什么都没有，不妨碍这个一切法的兴起心灭，生灭不妨碍它，一切法的生灭了也不妨碍清净心。所以确确实实是离世无碍啊，世事无碍。这个并不是很稀奇，并不是什么神通，法而如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真相啊！是菩萨若能了知诸佛及一切法了，皆为行量。楞严经上说的随心因量，能做到随众生心因俗之量，这个人就得随身人了。他在这个世间不迷，确实他的心就是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而不迷。众生迷他不迷。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所讲的。他能跟众生和光同尘，一起生活，一切都随顺众生，但是他心里头不乐意想，为什么呢？他用真心，真心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他用的四种智，经上讲五种智。我们就一般讲法四种智，转八十乘四智，我们凡夫不知道啊，没有办法就查到他。我们用八十，他用四智，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得随顺人。其实这个人是智是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们凡夫看他跟凡夫没两样，每一天早起入定，出定之后讲经教学，这都是做个学生看的， 给学生做个榜样啊！啊，要让学生像佛一样，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啊，僧团里面生活习惯，晚上10点钟休息，他休息是中夜，啊，印度算时辰，叫昼夜60。啊，白天他分3个时辰。叫初日分，啊，日太阳啊，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一个时辰是4个小时，啊，早晨从6点钟到10点钟是初日分，这第一时，10点到2点是中日分。第二是2点到下午6点是后日分，晚上呢从6点到10点初夜分，啊，10点晚上10点到2点中夜分，啊，2点到6点是后后夜分。他这么分的，所以昼夜60。啊，我们中国人呢，用12个时辰，用子丑寅卯，印度1个时辰，是我们中国2个时辰。现在我们用外国的，啊，外国人分的是一天分为24小时，所以我们叫小时。小从哪里来的？它比中国小。啊，可是中国时辰比印度小。印度一时是4个小时，所以中夜睡眠，啊，睡眠的时间是中夜，就是休息。他们睡眠都是打坐的，我们今天讲不捣蛋，啊，所以10点钟休息，2点钟就起来了。啊，起来干什么呢？起来还是打坐。啊，但是这是修禅功了，修禅定了。只允许功夫好的，确实他没有睡眠。啊，初学的人睡眠的时候就是这4个小时。凡圣在一起，和光同尘啊！释迦牟尼佛也表演这个样子给大家看啊，讲经教学。大概在这个早晨起来之后，我们相信应该是6、7点钟，这个时候是教学扩完了之后，大家出去徒步，出家人吃饭一定在日中之前，日中之后就不吃了啊。那么通常住的地方，居里透波的地方，透波就是小市镇啊，有人居住的地方啊，城市、乡镇、村庄，这是透波去的地方。 倒在人家头部，给多少就算多少。一拨饭不太可能是一家供养的啊，所以佛许许可弟子们托钵托七家啊，七家不能超过啊，七家都托不到，不能到第八家啊，到第八家就贪心了，所以他有理解的啊，一家够了就不到第二家了，不够的时候再托一家啊，托钵完了不时托了就吃饭回去啊，回到道场把这些饭汇合在一起，再分而食之，平等呐、啊！啊，因为有的人托的饭菜好，有的人托的不好啊！啊，回去之后大家平均分配，这个团体不小，1255人，加上释迦牟尼佛，1256人。这个团体过这样的生活啊，所以得随顺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凡夫对这个有困难呢、啊？为什么都有私心？啊，在这种生活里的，把你这个私心磨掉，啊，让你念念想着想团体而不想个人，啊，没有我，这个里面生活是没有我这个观念。啊，是个什么观念呢？这个团体是一体，不是一家了，一家还有疏远呢。啊，各个身躯不同啊。啊，要把这个错误观念放弃。啊，放下，舍掉。啊，这个团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一扩大，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你看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修行的功夫如果到别教出地，就是原教出住，华严经上讲的出住啊，出住菩萨确确实实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在人间无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已经放下了，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对吧？这是菩萨了，这不是声闻缘觉啊，化身菩萨啊，所以学生他就能够到妙喜世界啊，俗生很快啊，这个地方身舍掉之后他就到法喜世界去了啊，妙喜，妙喜世界是维摩居士 啊，我们知道世尊在世当年同时出现的是两尊佛啊，一般人只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出家，维摩是在家，啊，佛经上记载的很清楚，维摩居士是在家佛，地位跟释迦牟尼佛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没有。维摩居士讲经，你看看，佛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阿难，他们去听经。理解跟对释迦牟尼佛完全相同啊，对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这个说明成佛不一定要出家了。啊，那出家是什么意思呢？出家是求自己修学，少烦少恼。出家修行比在家好，家里面有很多情执难放下，是为这个。啊，从这上面我们去想，在家人修行的功夫比出家人高。你为什么在家人家远离情执，去把情执放下？在家人不离情执而没有情执，真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心地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啊，维摩居士呢，就是从妙喜世界来的。啊，维摩经上讲的。啊，佛告诉舍利弗，有一个佛国度叫做妙喜。啊，妙喜世界有一尊佛。叫无动，就是不动。啊，维摩居士是不动如来，在那边圆寂了，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了。啊，这样说起来，维摩居士也是久远就已经成佛了，到这个世间以居士身来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是以佛身，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维摩是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这两尊佛啊，同时呢又表现一个事实给我们看，那就是佛法是四道，四道是老师第一道啊，居士讲经说法，在讲台上他是老师，菩萨也好，声闻也好，缘觉也好，你在下面听经是学生，那你对老师的礼节就跟对释迦牟尼佛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菩萨弟子见维摩居士 啊，都跟见释迦佛完全相同。出家人没有傲慢心啊，啊，不能说我一出家就高人一等了，这个不可以啊。啊，这是绝大绝大错误啊！出家人应该更谦虚、更恭敬。为什么？你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你怎么可以功高我慢？所以，佛菩萨度化众生，善巧方便太多太多了。啊，佛弟子当中，在家出家的弟子，也有不少是古佛再来的。有些身份，佛说出来了，还有没说出来的更多。护法里面的居士，也有佛菩萨再来的。古今中外没有两样，啊，真正修仙人确实就像慧能大师一样，一生永远谦虚卑下，永远尊重敬重啊一切众生。这是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诸佛菩萨，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确确实实是同一体。为什么要谦卑？帮助还没有觉悟的，还没有回头的这些众生呢？众生就是佛，迷了叫众生呢，觉悟了叫佛陀。啊，是一不是二啊！啊，这才叫真舍智慧，真正的慈悲。啊，或者呢，他升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帮助佛教化众生，事先为佛的弟子，事先做佛的护法，啊，接下来说世子了知心量，不舍尘土心量是一，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心在哪里？禅宗老师测验学生，常常就提出的问题啊，心在哪里？心是什么样子？啊，你指出来给我看看。 真正明白的人，随便念一法啊，老和尚点点头给他印证，这叫传法啊。六祖以前用衣钵来传，六祖以后不用衣钵了，就是印证。我跟你做证明，你确实开悟了。啊，这也就是说，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形式不重要，实质重要。啊，了知心量，不设图成，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超越了空间维持，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了。一切功德了，具足成就。具足成就就是圆满成就。固执，有决定智，方有决定性。上面讲这个，你要真正能够体会的。这是真实智慧啊。啊，所以信心难啊。啊，佛法里，大乘佛法里面讲，你看，十住菩萨初住发心住，这个心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真的要是发了，这个人就超越十法界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起心动念跟这十个字相应，不起心不动念跟这个十个字也相应。这个人就圆教初心位的菩萨啊，舍诸啊，这个舍诸，我们在华严经学过，功德不可思议啊！初发心住的菩萨，圆教。就有能力像如来一样教化有缘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能现什么身啊，现身说法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如果还有起心动念，他就不是初住啊。他的位置在哪呢？他在十信位，十信位里面第十信的菩萨啊，第十信，第十信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第九信是菩萨法界啊，他们还有起心动念啊，分别执着没有了。 有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脱离十法界了，他住在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他对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众生希望见到佛身他就见佛，希望见菩萨身他就见菩萨啊，他如果众生想着我也见阿弥陀佛，他可以现阿弥陀佛身啊，我想见观音菩萨，他可以现观音菩萨身。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上至诸佛如来啊，下至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处不现身啊，无时不现身啊，是自己心现识变的，离开心识无有一法可得了啊，这个道理要懂，这是智慧，是决定之。这个事实真相要明了，叫诸法实相和决定性啊，有决定性方能决定生，这就讲到往生了，对决定生呢，是胜我以疑惑心而是大力啊，要小心谨慎，不能用疑惑心，用疑惑心你生到极乐世界是生边地一尘啊，这就错了啊，你说这段开始多重要，是指信他不信自，那是智断，我们智慧有欠缺，不圆满啊，既无决定智，那你就无决定性，所以一直忧郁无所转居啊。现在学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想想这八个字是不是舍得我们自己，我们信佛不是不信的，但是由于啊，有怀疑，对佛的怀疑有没有，有，对自己的怀疑有没有，有，啊，信念不坚，依据不端，但任能念佛相续，以念佛力及法愿力，是法愿求生净土，所以还是能往生，但是生在边地也。啊，比不上下品下生呢，下品下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啊，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换一句话说，他就有能力跟十法界有缘众生感应，众生有感他就有缘，极乐菩萨多殊胜啊， 那么今天我们确实是信愿不坚，依据不断。怎样帮助我们信愿坚定，依据准一？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就会这个。必须断疑，你才能生信。佛把理、事、因、果、性相统统讲清楚、讲明白，你全都觉悟了，你的问题解决了，你不会再疑虑了。八万四千法门里面，你喜欢哪一个法门，你就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就是专一。我修行所依据的要专一。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在这部经直截了当地劝导我们，对这部经要有坚定的信愿，对这部经你可以认定作为你修行的依据，一生决定不改变。一部经，一句名号，就能帮助你这一生稳稳当当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一回就没有白学。我们这一生的人生没有白来。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你自己遇到的缘而生起这些现象。前面跟诸位说过，因大家是平等的，设法界的因都有。我们说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有菩萨的种子，有声闻缘觉种子，有天的种子，有人的种子，也有恶鬼地狱出生的种子，每个人都有。但是哪一个种子先起作用，这是缘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甚至于说在一天当中，从早到晚，我们的心不定。为什么呢？外头缘很多。这个地方有讲经，来听听经不错。这什么？佛的缘，佛的种子，佛的缘。讲完之后呢，那边有朋友去要去吃饭了，喜欢什么吃什么菜的时候，贪吃的种子有些钱了。是，所以一天当中你就晓得阿赖耶的许许多多种子遇到缘都在那里起作用。所以你所无所专注啊，你的意志犹豫不决。一天如此，天天如此。活了几十年，年年如此。 那么你就想到了，这一口气不来，我到哪里去了？啊，最后还是语言不通。啊，人在临命终时，那个语言就更复杂了。啊，为什么呢？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都围在你身旁，都在那里引诱你。哎呀，这是这里好，那人那里好，到底到哪里好？啊，所以佛说，强者先迁呐。啊，你烦恼习气是最强的，一定先跟他走。啊，那我们就讲念头了，佛的念头够不够强？啊，比一比，跟我贪财的念头比一下，这力量哪一个大？啊，贪色的力量。啊，贪名利的力量，你去比较一下，哪一个力量最强？你就会跟着跑掉了。啊，那贪的力量强，鬼道去了；愚痴的力量强，畜生道去了；啊，嗔恚的力量强，地狱道去了。人道不容易，人道什么念头强呢？无戒摄善的念头强啊，这个不是人道啊！啊，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千万年来啊，教导我们的总的纲领原则，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力量是强，多半升天啊，升欲界天呐、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知道之后，我们好好的培养啊，我们不想去的地方放下啊，不想去恶鬼道，把贪放下。不想到地狱道，把嗔恚放下啊！不想到畜生道，把愚痴放下；不想到阿修罗罗刹这一道，要把傲慢放下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习气不是开玩笑的，你要控制不了的时候，最后一念你肯定被他拉走。我们要特别加强佛的这个力量啊，这就是念佛重要了，读经重要啊。啊，无量寿经不长，念熟了，念一遍大概四五十分。啊，每一天早晨起来念一遍。啊，晚上在睡觉之前可以念一遍弥陀经，弥陀经短。啊，不念弥陀经也行，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定了个早晚课。啊，净宗早晚课。晚课我们选的第32品到37品，这是6品啊，用这个做晚课。这六品你念完之后就念佛，养成习惯了 啊， 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中国古人常讲处世待人接物要凭良心啊，凭良心 不会是人生，来生还在人生，好的，天道去了。啊，我们要到极乐世界，那就是说，阿弥陀佛不要离开，不要把它忘记。啊，从早到晚，我们不离开经本，不离开佛号。啊，听经有没有必要呢？在你自己，我自己信愿不坚，依据不专，要听经。啊，听经能够把这个毛病啊改过来，为什么？明了了，清楚了。啊，心专一不改变。啊，决定不浪费时间。我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这一部经上，都用在这一句佛号上，你就决定的是。啊，所以这段开始非常重要啊。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变，切保沉重，佛不识耳啊！身行所作，心自取向。到边地，生到边地，不是佛叫你去的。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心，疑惑的心，把你引到哪里去的？啊，佛大慈大悲，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可是边地呢，亦有保持莲花，啊，切保莲池，自然受身，啊，不是真的太深了。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那个尘什么？就是莲花。莲花没有开，你出不去。所居舍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啊，你居住的房子是在地面上，不是在空中。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苦就苦在这里。其人智慧不明，知经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这个太深是形容他有苦，他有难。啊，不是真的太深。啊，这段经文讲清楚了，边地人的生活状况。啊，实在讲也都很不错了，很难得了。啊，只是耽误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长。极乐世界的寿命是无量寿，啊，500年的时间很短。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世诸人等，指上述二类往生边地之人，啊，这个二类，第一类是不相信佛的智慧，第二类是对自己没信心，啊，这个两类的人，以此因缘，以修善念佛、发愿求生之因，感得生于彼国边地，啊，就是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啊，边地、宜城、胎生都是比喻。啊，通通在七宝莲池里头，就是花不开就是了。啊，见不到佛法僧，啊，见不到三宝。啊，他居住的环境，七宝宫殿。啊，抱持莲花。快乐像桃李天一样啊，前面也有提到，像桃李天，像夜摩天啊，夜摩天的人比桃李天还要快乐，即永不退堕之苦，他也永远不会退转啊，不会退到娑婆世界，又去搞六道轮回，没有了，不错了，身边地不错了，啊，很难得了。啊，佛因呢，疑惑之故，感得了道之佛国边界，于其尘中不能得出，于五百岁呀。不能见闻三宝之果啊，这是他生到极乐世界所感到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啊，所受的苦难呢，就是这些。那么这些呢，此皆唯心所造，业力牵引，不由他故。这个三句我们要记住，我们在六道轮回呀，也是这个情形啊。你在六道，你到哪一道投胎啊？是唯心所造，业力牵引，不由他故。啊，你到哪一道没有人安排啊？啊，全是自己的业力啊！所以经常讲的话正确，一点都不错啊。唯心所生所现的，唯识所变啊，心是真心。生起现象决定是真心，现象的千变万化，那是你的念头啊，念头就是业力，它在牵引着你啊，你到哪一道去。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不会怨天尤人啊，通通是自作自受啊！啊，世间人不知道啊，完全迷惑颠倒啊，自己不如别人地方就怨天尤人啊，这是大错特错。啊，下面说的更好，你看，佛不是啊，不是佛。要你到边地，不是啊。啊，身心所作，心自去想啊。这是真的。啊，是你的身心，是你的行为所造的业因果牵着你向着这个地方去啊，还是你心 你自己的心感应境界现前，啊，正如《华严经》所说的，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心就是体性，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它的体性是什么？是自己心造的。啊，这个心真心妄心都合在一起，用一个字就是心心识别。啊，该心生种种法生，地狱、天堂、净土、佛国，皆是自心所现的，身所去向啊，为是自业所牵的。业由心生，故云心之去向。没有人控制你，没有人主宰你。啊，无论你受的什么身，无论你在哪一道。这是真理，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你所看到的一切人，人有贫富贵贱，怎么来的？自己业力所现的。啊，你这一生富贵，我这一生贫贱，我们的业不一样啊。造化不作弄人啊，造化大公无私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自作自受啊。啊，这个经对我们的利益太大了。把这些问题都给我们解释开了。我们要好，心善就好。这个心善就念头，念头善就好，念头不善就不好。啊，世间人贪财、贪名、贪利，佛不反对呀。你有正确的方法。你把方法用错了啊，那你麻烦就来了啊。正确的方法佛讲得很清楚，你想得财富，你修财布施，真能得到，越施越多。啊，越多越施，不要积财啊，积财伤道啊！积财是什么？增长你贪心，这个不是好事情，这个跟恶鬼道结上缘了。啊，你有财，你做更大的布施。啊，你能布施一个国家，你的国报是国王。你能布施一个地球，你的国报是专人圣王。你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 啊，命中有财，怎么丢都丢不掉。啊，布施完了又来了，来了比你布施的还多。啊，我学佛六十年，这个经验很丰富啊，真的一点不假了。啊，这个方法是早年六十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一般人算命呢，人有财库啊，我这个财库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啊，还好，还有智，有点智慧。智慧什么？过去生中修法布施，没有修财布施。啊，老师清楚啊。啊，教我这一道啊。弘法利身，离不开财富。啊，没有财，没有财力，你怎么去弘法？啊，但是我从小对财富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有这个概念。啊，不喜欢这个东西。啊，老师教我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我才知道佛门里头有这些东西，就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接受了，我真干了。啊，干说真有效应。啊，出家学佛之后，我学印光大师，印祖在世，设方的供养，他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他就做这一桩，他不做别的，真的，他心愿很坚定，依据很专一，他就做这么一桩好事。啊，在那个时候自己开了一个印刷厂，啊，他叫红化社，在苏州报国寺，啊，自己搞了一个印刷厂，印的本子，印的书校对非常精确，很少错字，错字称为善本。啊，就弘化社出来的书，大家对他都有信心了。啊，老和尚往生了，弘化社也就没有了。啊，我们这些僧供养没那么多啊，开个印刷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啊，啊，所以好在现在印刷非常进步，哪个印刷厂印得好，我就找他印。啊，由于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我这一生所印的这些经论善书。超过印光大师，我就学他这样啊，有灾难也都要整齐啊。印祖也做了，钱从哪里来呢？从印经款项里头拨出一点出来去救灾。啊， 这个我们也学到了。宾主一定要分得很清楚。主要是法布施。无一不是，我们也做。帮助老弱贫苦的人。遇到了总得要照顾。要帮助他。华严经上这两句经文也是被引用最广的。那当然这两句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做如是观。应观法界性。万法的体性是心的。真心能信，妄心能变。真心妄心全是自己的心。该心生则种种法生。地狱天堂，净土佛国，皆是自心所现的。无逆十五地狱十善传统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伦理道德，这算天堂啊！念佛这是净土啊！依照佛所讲的经论去修行，都到佛国。不是修净土法门的，成就都在华藏世界。是皆是自心所现，没有一法不是自心所现的。所以中峰禅师在《心念法寺》里面讲：“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都说的什么？自心所现啊，心现法界，在法界里面，我们迷失了自心。如果觉悟了，问题全解决了；没有能够完全觉悟。在六道，在十法界，这是什么呢？唯是自业所牵。自己造作业力牵着我们去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有两种业。一种叫隐业，就是此地讲的是牵引。牵引的到哪一道去受身？你到哪一道去？这叫隐业。隐业不外乎无界十善。引导你到哪一道？比如我们到人道来了。人的贫富贵贱不一样， 啊，是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不一样，寿命长短不一样，啊，这什么原因呢？这是满意，圆满的满。啊，满意从哪里来的呢？满意多半就是佛经上所说的。不是来的啊！如果我们说菩萨的六波罗蜜相应，不是持戒、忍辱啊、精进、禅定，从这来的啊！我们得人之身之后，在人间种种不一样啊，这里头最重要的还是教育。如果没有教育，人间享福，他会做很多错事啊。啊，过去生中修的不错啊，这一生得的富贵，可这一生得富贵，享富贵就迷惑了。又造罪业，复想完了，这个罪报现前了，又堕落，苦不堪言呐！啊，现在为什么圣贤教育没有了，佛法的教育没有了？啊，这两种教育能保持你生生世世的富贵，能保持你不断向上提升，你不会往下堕落。如果这两种教育疏忽了，肯定往下坠落。啊，这个事情就太多太多。我们不能不小心的啊，不能不害怕了啊！人绝对不是说死了就没事了。我在讲席里过去常讲啊，人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啊，沉一口气不没有断，我能改变我来生状况。啊，一死之后机会就没有了，那只有受果报了。啊，所以业由心生，业是造的业，善业恶业啊，心是善心恶心啊，道德仁义礼善心呐、啊，贪嗔痴慢疑恶心呐、啊，啊，善心造善业，恶心造恶业。心自去向，生于边地啊，业于宝莲池中，自然受身，受身啊，这你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故非世间之胎生啊，说胎生是比喻，不是真正胎生，到极乐世界没有胎生。身边地也是莲花化身啊，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啊。生活快乐如桃李天，但于尘中，这个尘就是莲花，莲花不开啊，它也不能出离，所居之处呢与平地，不能上升虚空，也不能随意高大啊， 更有甚者，这最麻烦的一桩事情就是500岁中不能见佛问法。500岁居汉矣，于世间500岁。经中讲的世间，又没有说彼国，故此世间呢，应指世尊说法之处。故景心曰：500岁也，皆此方的年数。皆是人世中所指的500年。后头有这一句很重要，但不可制定为此间500岁。为什么呢？他什么时候明白了，不再觉悟了，马上就离开边地，就离开了。这些事情都有例子可言。重要的是真正回头啊！我们现在人念佛往生，我相信身边地的人比较多。为什么呢？现在人根性多疑，对佛怀疑，对自己怀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事情有一点障碍。不像古人，古人对人不怀疑。对古圣先贤不怀疑。古人相信人人都是好人。现在人不相信人是好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有贪嗔痴慢。中国几千年前老祖宗教我们人性本善，写在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相信。佛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一句话一般人也不相信。谁相信呢？菩萨相信，小乘都不相信。信心。是事出世间法的基础。根本呢。人无信则不立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根本动摇了。信德失掉了，所以事出世间圣贤之法了，全部都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大事。因为没有圣贤教诲，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一片漆黑，无所适从啊。那就随心所欲，任意所为，这个麻烦大了。什么业他都敢造，果报现前，后悔莫及。真的是遭大难了。 啊，这些业因果报就在面前，只要你冷静，你就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在这种乱世的人生还能闻佛法，还能学净土啊，知道念佛求往生，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啊。啊，怎样能成就功德？第一个，要把自己的欲望降低。啊，清净心就现前了，往生净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心净则佛土净。这是往生的关键啊。如果心地清净，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心不清净，一天十万声佛号也靠不住。古来祖师大德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心里还胡思乱想，还有杂念，叫喊破喉咙也枉然，不相应的。啊，所以清净心是第一，人只要有清净心，清净心里面生信德，你就真的相信了。有忧郁，有怀疑，都是心不清净。啊，被心被染污，最大的染污是什么呢？就是欲望。欲望真能舍掉，清净心就显现了。啊，信德一现前，事出世间善法根就有了。你会相信伦理道德，你会相信因果报应，你会相信圣贤教诲啊，你会相信佛菩萨的经典，你这一生再不会迷失方向。啊，念佛求生净土是决定往生。啊，这是真正把我们无始劫来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到极乐世界已不能见佛闻法。为第一苦事啊！我们在经典里看到啊，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不但佛说法，西方极乐世界鸟、众鸟，阿弥陀佛的化身也说法。树木花草说法，七宝池里面流水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那这种 殊胜学习的环境，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找不到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成就就很快，天天在学习。一分一秒都不空过。所以人是学得好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有阿弥陀佛，有诸佛如来，有诸大菩萨，他们教啊。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去求学，那个地方毕业了就成佛了。啊，真正得到究竟圆满，成佛自信里面所有的智慧德相，通通现前了。啊，《大乘经教》里头，佛都是这么说法。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啊，自信本来具有的无量智慧，智慧不要外求啊，见性全得到了，无量的德行，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相好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完全都恢复了，不向外求啊。啊，我们现在对极乐世界大致上了解的差不多了。极乐世界所有一切，没有人设计，不需要人工啊，完全是自然的啊。这一点我们初学的时候怀疑，是完全自然的啊。想吃东西，东西在面前；想穿衣服，衣服在身上。这是真的吗？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欲界天，这距离我们不远啊。欲界第五天化落天，哎，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个世界完全是变化速速啊，我们科学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把它变成事实。啊，科学家懂得，物质跟能量是一桩事情。啊，物质可以变成能量，能量可以变成物质。如果这个事情随心所欲，那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啊！我想变什么它就变成什么。能量是变法界虚空界到处都有的，我取能量变成衣服啊，变成食物啊，变成宫殿，变成楼阁啊，能够随心所欲啊。啊，原子弹也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的，是把物质变成能量，这原子弹的理论。但是能量怎么样变成物质不知道，没法子 欲界第五天就知道，他就做到了。那换句话说，欲界第五天的科学技术，我们人间还差很远呢。那第六天的福报就更大了，他想要什么东西，念头一起，第五天就知道了。第五天变化前送来供养，他连变都不要变了。啊，我是看到这桩事情啊，所以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谁变呢？不是华罗天变的，阿弥陀佛变的。我们到极乐世界，一切所需要的，阿弥陀佛变化出来供养我们。我们自己的凡夫没这个能力，阿弥陀佛他在那里布施供养啊，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去他都供养他了啊，衣食住行样样不缺。啊，这是阿弥陀佛的财供养。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是法供养。啊，到达极乐世界都是个个都是无量寿，都是金刚不坏身，这是阿弥陀佛的无为供养。啊，三种布施达到究竟圆满了。啊，这个我们要相信啊。啊，我们想到第六天的天人的那个福报，就知道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就是像第六天人一样。啊，心里的想到需要东西，阿弥陀佛就供养来了。啊，我们念头一生，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啊，你所需要的东西立刻就在你面前。弥陀的恩德有多大？怎样报阿弥陀佛的恩呢？认真修行。成佛就是报他的恩啊，在极乐世界成佛肯定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是我们这个样板，是我们的典型，我们成佛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就像我们在前面读到的阿舍王子啊，他们听了世尊介绍极乐世界，他们心里就想希望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些人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知道啊，佛给他做证明，不用他说话，佛就给他证明，你们家来一定会满愿。啊，所以这个五百年说明五百年不能闻法，学习中断。啊，这是最悲哀的一桩事情啊。那我们今天学习常常中断了，我们没有感觉到啊，这是迷惑。真正觉悟的人，怎么肯把时间浪费掉？啊，身在边地的人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就入品， 他就离开了。啊，所以说亦不可以指定为此间五百岁，该极乐平素无量啊，三杯九品是大分啊，每一品里头还有无量品啊，边地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如观经中下品下生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放开，是其长者也。啊，这时间最长的，十二大劫，莲花才开啊。又如明代袁中郎，就是袁弘道居士，啊。他住西方何论，这个功德很大了啊，往生边地，啊，但以智慧甚故，不久即见佛闻法。啊，时间很短呢、啊，哎，他就离开边地了。《净土神仙录》里头有，《往生传》里头也有。啊，袁弘道，如经中四十一品所言，若此众生，摄其本罪。然后乃出，你看这些众生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错了，他就出来了，这知错就改嘛，这叫真忏悔呀、啊！啊，故知忏悔断矣，乃处理这关键啊，一个是忏悔，一个是断矣，我不再疑惑了，我错了，时间并非定数。啊，时间是不定不一定的。有早有迟。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段。其人。知身边地之人，智慧不明者，愚痴无知也。啊，这智慧不明的，至今佛少者，与大乘经典所知不多。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心不开解。苟然深重，故不能心开意解也。啊，第四个，佛疑虑重重，故不欢乐。啊，这个地方跟我们列举四个原因：生边地，第一个是智慧。我们今天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现在这个社会普遍了，用学校，从幼儿园到研究所、博士班，学的是什么知识？啊，智慧不从知识上来。这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从哪来啊？中国老祖宗懂得 释迦牟尼佛懂得，印度人懂得，智慧从清净心来，清净心、平等心生智慧。啊，所以东方教学大家所遵循的是戒定慧三学。啊，戒是方法，持戒就是遵守方法。啊，求什么呢？求定。这因戒得定啊。定就是清净心，就是平等心。啊，清净心是一般的定，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是高级的禅定，菩萨证得的。啊，后面开智慧，开智慧是佛所得到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东方教学都是走这个路子啊！现在人不懂啊，西方人不懂啊，啊，小孩啊，中国的这个小学教育，这古时候不是现在，现在学西方的了，古时候私塾。啊，教什么呢？教洒扫应对，就做家事。啊，除你的傲慢心。啊，学礼貌。啊，学这些日常生活上的规矩。啊，管教非常严格，啊，小孩学好之后，你看出去，哎，有模有样的，像小大人一样，啊，但是没有西方人小朋友那样的活泼生动，没有，啊，规规矩矩的，哎，他这样的，那个小孩心是定的，西方人小很活泼的，他心是动的。不一样啊！啊，小孩从小你就给学学规矩啊，长大再教他，他不会接受了，他养成习惯了。东西方教学概念不相同。啊，小孩会胡思乱想，怎样叫他不胡思乱想呢？读书，读书不要讲解，讲解他又胡思乱想。哎呦，这一句什么意思？那一句什么意思？不讲解，就叫你念，啊，叫你背，啊，而且中国也非常符合科学的原则，啊，小孩的能力个人不一样，聪明才富不相同。啊，标准是什么呢？你比如这段经文，啊，我们在此地看的，这是五行。五行，你念十遍就会背。每天叫你念五行，如果五行十遍背不下来，减一行，四行看怎么样？啊，能背四行，每天叫你四行。四行还不行，三行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啊，这你每一天背的分量多少啊？正好适合你的程度啊。大概古人有这个例子啊，小孩很聪明，记忆力很强的，一天可以背700字啊。能力很差的呢， 大概可以背一百字。啊，一百个字大概我们整整三四行量，三行多一点，一百个字。啊，像你背书啊，啊，十遍会背了，背一百遍，背两百遍，用这个方法来教你。啊，所以从六七岁上学到十二岁，中国古圣先贤的典籍该背的全背完了，背得真熟啊！啊，告诉你这部书啊，比如说《大学》啊，这个课本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是什么字，他都知道，他熟到这么程度。啊，中国古时候刻的书，这个书本每一页一定是十行，每一行二十个字，啊，一面是两百个字，两面叫一页是四百个字，啊，无论是什么地方刻书都一样的，所以不管你哪个地方出书，设第几页第几行肯定不会错，啊，这是科学。啊，中国书没有标点符号，啊，没有空的地方，啊，每一行二十个字，啊，都是这样的连贯下去的。念的时候圈，老师圈，把句子圈出来，段落呢勾出来，用这个方法，啊，学生会都读啊。所以，13岁之后，啊，进太学了。中国没有中学，就是小学啃大学。啊，13岁之后上太学了，太学里面讲解，老师讲解，讲解的时候好吧，不要再说了，大家老师会背，学生也会背，所以讲到什么地方，大家心里都有数，都清楚。啊，所以研究讨论，啊，详细讲解在大学。读书快乐，读书辛苦是小学，啊，私塾里读书是很辛苦。以后再讲解、讨论、分享，那就非常快乐。这读书乐，那不需要参考资料，全都背会了。啊，哪有像现在呀？啊，写篇文章到处找参考资料，从前不要。全是小时候背下来的，这叫读书乐啊！说规矩，读书是修定，背书啊是修定，让你不要去胡思乱想啊，天天想到书上的文字，把它背书，久了之后呢，慢慢心就清净了，清净就生智慧。所背过的东西，没有人教的，自然就懂了。啊，这是古人所说的，都是经验之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书念上一千遍，你就开悟了，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心定了，定就开智慧，智慧就明了，就这么回事情了，一点都不奇怪呀。中国人读书求智慧，现在我学现在的学校都是求知识，两把事情啊！啊，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会空过，啊，一定要走。戒定慧这个老路，古圣先贤所走的路啊，这个路子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